第十三回，秦可卿死封龙禁尉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。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，心中实在无趣，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，就胡乱睡了。这日夜间，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卷绣，早命浓熏绣被。二人睡下，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，不知不觉已交三鼓。平儿已睡熟了，凤姐方觉星眼微蒙，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，含笑说道： 婶子好睡，我今日回去，你也不送我一程。因娘们素日相好，我舍不得婶子，故来别你一别。还有一件心愿未了，非告诉婶子，别人未必中用。 凤姐听了，恍惚问道： 有何心愿？你只管托我就是了。 秦氏道： 婶婶，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，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？常言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又道是登高必跌重。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，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？ 凤姐听了此话，心胸大快，十分敬畏，忙问道： 这话虑得极是，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？ 秦氏冷笑道： 婶子好吃也，否极泰来，荣辱自古周而复始，岂人力能可保长的？但如今于荣时筹划下将来衰时的事业，亦可谓长保永全了。即如今日诸事都妥，只有两件未妥，若把此事如此一行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。 凤姐便问何事。秦氏道： 木金祖茔虽四时祭祀，只是无一定的钱粮。第二，家俗虽立，无一定的供给。依我想来，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，但将来败落之时，此二项有何出处？莫若依我定见，趁今日富贵，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，以备祭祀供给之费，皆出自此处。将家属亦设于此，合同族中长幼，大家定了责令，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、钱粮、祭祀、供给之事。如此周流，又无征境，亦不有贬卖诸币。便是有了罪，凡物可入关，这祭祀产业连关也不入的，便败落下来，子孙回家读书务农，也有个退步，祭祀又可永继。若母今以为荣华不绝，不思后日，终非长策。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，真是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之盛。要知道，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，一时的欢乐，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。 此时若不早为后虑，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。 凤姐忙问：“ 有何喜事？” 秦氏道：“ 天机不可泄露，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，临别赠你两句话，需要记着。” 迎面道：“ 三春过后诸方尽，各自须寻各自门。” 凤姐还欲问时，只听二门上传世云板连扣四下，将凤姐惊醒。人回：“ 东府荣大奶奶没了。” 凤姐闻听，吓了一身冷汗，出了一回神，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出来。彼时何家皆知，无不呐喊，都有些疑心。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，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，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，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、慈老爱幼之恩，莫不悲嚎痛哭者。闲言少叙，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，剩得自己孤息，也不和人玩耍，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。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，连忙翻身爬起来，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，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。袭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搀扶，问是怎么样，又要回贾母来请大夫。宝玉笑道：“ 不忙用，不相干，这是急火攻心，血不归经。” 说着便爬起来，要衣服换了，来见贾母，及时要过去。袭人见他如此，心中虽放不下，又不敢拦，只是由他罢了。贾母见他要去，因说：“ 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，二则夜里风大，等明早再去不迟。” 宝玉哪里肯依，贾母命人备车，多派跟随人役拥护前来，一直到了宁国府前，只见府门洞开，两边灯笼照如白昼，乱哄哄人来人往，里面哭声摇山震岳。宝玉下了车，忙忙奔至停灵之事，痛哭一番，然后见过尤氏，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就急，睡在床上，然后又出来见贾珍。彼时贾代儒、代修、贾赤、贾孝、贾敦、贾赦、贾政、贾从、贾扁、贾恒、贾光、贾琛、贾琼、贾玲、贾强、贾昌、贾玲、贾云、贾琴、贾珍、贾平、贾藻、贾恒、贾芬、贾芳、贾兰、贾君、贾芝等都来了。贾珍哭得泪人一般，正和贾代儒等说道：“ 何家大小远近亲友，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，如今伸腿去了，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呐。” 说着又哭起来，众人忙劝：“人已辞世，哭也无益，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。”贾珍拍手道：“ 如何料理，不过尽我所有罢了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秦叶、秦钟并尤氏的几个眷属、尤氏姊妹也都来了。贾珍便命贾琼、贾琛、贾林、贾强四个人去陪客，一面吩咐去请青天监阴阳司来择日，则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， 三日后开丧送讣文。这49日，单请108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，超度前亡后化诸魂，以免亡者之罪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，是99位全真道士，打49日解冤洗业教，然后停灵于慧方园中，灵前另外50众高僧、50众高道，对谈按期做好事。那贾敬闻得长孙喜死了，因自为早晚要飞升，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，将前功尽弃呢？因此并不在意，只凭贾珍料理。贾珍见父亲不管，一发恣意奢华。看板时，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，可巧薛蟠来调问，因见贾珍寻好板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，叫做什么强木，出在黄海铁网山上，做了棺材万年不坏，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，原系义中亲王老千岁要的，因他坏了事，就不曾拿去，现在还封在店内，也没有人敢出价买，你若要就抬来使吧。”贾珍听说喜之不尽，即命人抬来。大家看时，只见邦底皆厚8寸，纹若槟榔，味若弹射，以手扣之，叮当如金玉，大家都奇异称赞。贾珍笑问：“价值几何？”薛蟠笑道：“拿1000两银子来，只怕没处买去，什么价不价，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。”贾珍听说，忙谢不尽，即命解拒胡妻。贾政应劝道：“此物恐非常人可想者，连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。”此时贾珍恨不能待秦氏之死，这话如何肯听？隐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瑞珠者，见秦氏死了，他也触柱而亡，此事可罕，何族人也都称赞。贾珍遂以孙女之礼练病，一并停灵于慧方园中之登仙阁。小丫鬟名宝珠者，因见秦氏身无所出，乃甘心愿为义女，是任摔丧驾灵之任。贾珍喜之不尽，及时传下，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。那宝珠按未嫁女之丧，在灵前哀哀欲绝。于是合族人丁并家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，自不得紊乱。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红门监，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，便是执事也不多，因此心下甚不自在。可巧这日正是首期第4日，早有大明宫长宫内相戴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，伺候坐了大轿，打伞鸣锣，亲来上祭。贾珍忙接着，让至窦风轩献茶。贾珍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虔诚的话。戴荃会意，应笑道：“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。”贾珍忙笑道：“老内相所见不差。”戴荃道：“事到凑巧，正有个美缺，如今300元龙禁卫短了2元，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，现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里。你知道咱们都是老乡鱼，不拘怎么样， 看着他爷爷的份上，胡乱应了，还剩了一个缺。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，要与他孩子捐，我就没功夫应他。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，快写个履历来。 贾珍听说，忙吩咐：“快命书房里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。”小厮不敢怠慢，去了一刻，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。贾珍看了，忙送于戴荃。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荣，年20岁。曾祖原任京节度使、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。祖乙卯科进士贾敬，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。”戴荃看了，回首便递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，说道：“回来送于户部堂官老赵，说我拜上他，取一张五品龙禁卫的票，再给个执照，就把这履历填上，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。”小厮答应了，戴荃也就告辞了。贾珍十分款留不住，只得送出府门。临上轿，贾珍应问：“银子还是我到部队，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？”戴荃道：“若到部里，你又吃亏了，不如平准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。”贾珍感谢不尽，只说：“待服满后，亲带小犬到府叩谢。”于是作别。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，原来是中进侯石鼎的夫人来了。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凤姐等刚迎入上房，又见景香侯、川宁侯、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。少时，三人下轿，贾政等忙迎上大厅。如此亲朋你来我去，也不能胜数。只这49日，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，人来人往，花簇簇，官去官来。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，领平回来。灵前公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执列，灵牌书上皆写：“偏朝告授贾门秦氏宫人之灵位。”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，悬在两边起了古乐厅，两班青衣按时奏乐，一对对执事摆得刀斩斧齐，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外，上面大书：“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。”对面高起着宣坛，僧道对坛榜文，榜上大书：“世袭宁国公种孙父，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卫贾门秦氏宫人之丧，四大部洲至中之地，奉天承运太平之国。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路司正堂万虚，总理原始三一教门道路司正堂叶生等，静谨修斋，朝天叩佛，以及恭请朱伽蓝、揭谛、公曹等神，圣恩普西，神威远镇，49日消灾洗业，平安水陆道场等语，亦不消凡迹。”只是贾珍虽然此时心意满足，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，不能料理事务，唯恐各诰命来往，亏了礼数，怕人笑话，因此心中不自在。当下正忧虑时， 殷宝玉再侧问道： 事事都算安贴了，大哥哥还愁什么？ 贾珍见问，便将里面无人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听说，笑道： 这有何难？我见一个人与你全理这一个月的事，管必妥当。 贾珍忙问：是谁？宝玉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，不便明言，走至贾珍耳边说了两句。贾珍听了，喜不自禁，连忙起身笑道： 果然安贴，如今就去。 说着拉了宝玉，辞了众人，便往上房里来。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，亲友来的少，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便和族中的内眷陪坐。文人报： 大爷进来了。 唬得众婆娘呼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。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。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，二则过于悲痛了，因拄个拐夺了进来。邢夫人等因说道： 你身上不好，又连日多事，该歇歇才是，又进来做什么？ 贾珍一面扶拐，挣扎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法。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，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。贾珍断不肯坐，应勉强陪笑道： 侄儿进来有一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。 邢夫人等忙问： 什么事？ 贾珍忙笑道： 婶子自然知道，如今孙子媳妇没了，侄儿媳妇偏又病倒，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，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 邢夫人笑道： 原来为这个，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，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。 王夫人忙道： 她一个小孩子家，何曾经过这样事？倘或料理不清，反叫人笑话，倒是再烦别人好。 贾珍笑道： 婶子的意思，侄儿猜着了，是怕大妹妹劳苦了，若说料理不开，我包管必料理得开，便是错一点儿，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。从小大妹妹玩笑着就有杀伐决断，如今出了阁，又在那府里办事，越发历练老成了。我想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，婶子不看侄儿、侄儿媳妇的份上，只看死了的份上吧。 说着滚下泪来。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儿未经过丧事，怕她料理不清，惹人耻笑。听见贾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，心中已活了几分，却又眼看凤姐儿出神。那凤姐儿素日最喜揽事办，好卖弄才干，虽然当家妥当，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，恐人还不服，巴不得遇见这事。今见贾珍如此一来，他心中早已欢喜。先见王夫人不允，后见贾珍说的情真，王夫人有活动之意，便向王夫人道： 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，太太就依了吧。 王夫人悄悄的道： 你可能吗？ 凤姐道： 有什么不能的？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，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，便是我有不知道的，问问太太就是了。 王夫人见说的有理， 便不作声。贾珍见凤姐允了，又陪笑道：“ 也管不得许多了，横竖求大妹妹辛苦辛苦。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，等事完了，我再到那府里去谢。” 说着就作揖下去，凤姐儿还礼不迭。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，命宝玉送于凤姐，又说：“ 妹妹爱怎样就怎样，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，也不必问我，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，只要好看为上。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，不要存心怕人抱怨。只这两件外，我再没不放心的了。” 凤姐不敢就揭牌，只看着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哥哥既这么说，你就照看照看罢了，只是别自作主意，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。”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，强递与凤姐了，又问：“ 妹妹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？若是天天来，越发辛苦了，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，妹妹住过这几日倒安稳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不用，那边也离不得我，倒是天天来的好。”贾珍听说只得罢了，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，方才出去。一时女眷散后，王夫人应问凤姐：“你今儿怎么样？”凤姐儿道：“太太只管请回去，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，才回得去呢。”王夫人听说，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，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，遗失东西；第二件事无专职，临期推诿；第三件虚用过费，烂枝冒领；第四件任务大小，苦乐不均；第五件家人豪纵，有廉者不服钱数，无廉者不能上进。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，不知凤姐如何处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金子万千谁治国，群差一二可齐家。